砸在这自然不过北方的冬日。如果我就这样漫无目的地走下去，就如同我看到这灰色苍茫中的一切都会在我世界里消失无踪影，无踪影，无踪影。 电费蹭蹭涨吗？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，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，省电又健康，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，还可以节约5%。